有人问儿你名何姓？ 全是他装满朝风， 臣贪官污吏恶霸土豪，我帮朕做官要与民做主，哪管他皇亲国戚反乱他定他也不让，王朝马汉子与我前开刀。 其的师兄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寺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寺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。 外面 林夫站起来。 好，启禀相爷，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林父取写陈状，开封府去告。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 韩琦 带领民夫去到官代府那里卸妆，哪个不卸抓来见我。 多宾回我来。 王朝 来 命你去往此池宫与驸马报信。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金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国父一试。 官兵 上火。小雨此处地方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，好好看守。回呀。 好、 thank you.

们一家人欢聚在一旁，夫妇义，夫妻情，你怎能忘？ 天，那旁站的陈世磊上前直对傅一人， 相依为命过了河，见强人气得我要跪呀恨，嘿，我走至近前用口吹。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，第一罪招为驸马去公主，你天机令许多暗处置，第二罪自相荣华忘却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，第三罪杀妻灭子，你这含血逼死，你这无情无义浪得后心，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啊，还不知犯了王法当鬼厉害，如今你来到开封府高命也不饶，你个不义之人啊， 你冒认驸马还敢将我高公堂之上休丧气呀， 陈世美羞慌了，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，你身上穿的是马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差分毫，气愤不过将你打， 一速叫你命安逃， 大胆陈世美特狂傲，咆哮公堂犯律条，你命韩琦去行刺，开封大堂还不着， 你说呀，我差韩琦你们谁知晓， 先有相连情厚报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 刀，你就是奉子龙孙我功劳，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带红亲不认刀，臣驸马 包明虎， 臣石梅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罪难饶，怒气转了臣石梅。先打了 谢皇姑。皇姑不在紫池都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短衣服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 犯罪官儿是哪个？快对本宫说声明。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秦氏相连将他当杀妻弟子最难容， 既然有人看他那乖乖换来，我要问问你。 哦，红玉我要原告正官司难开，小回过头来把相连叫。才叫仗过黄国龙凤将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枪。 是 换我为何情，乡里送你 恨我要杀恩你妈。 Oh! 人，快快唤来秦香莲。 引出那风扇。